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55面倒数第四行，从当中看起啊，从右月这个地方看起啊。右月，若深山峡谷中，若深绝涧中，若空大舍中，若雨声打声，从声有声，并未响。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空谷的回音啊，深山峡谷当中会出现这个现象啊，深涧里头也有，空大的房子里面也有回音啊，雨声有回音，打击的声音有回音，所以从声有声，这叫响，想就是回应。无知人未为有人于身啊，这是无知的人，他以为有人在那个里面呢，说话的声音或者是大呼的声音啊。智者心念，世身无人处，但以身处故我，名为想啊。有智慧的人知道这是回音啊，回音没有人在做啊，只是音声的啊，他遇到阻碍他弹回来的啊，所以叫回音，这个叫想。想是空，能狂而根，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是如果你不无知呢，他就你的耳根被他欺骗了啊！你听到这回响，以为真有声音，乃至菩萨之诸法如响啊，在佛法里面。菩萨声闻缘觉都有智慧，知道这个想是而不是事实啊，没有人在那里操作，不是事实啊。菩萨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事出世间一切法就像空谷回音一样，像梦幻泡影一样，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这个要真的智慧才能够体会到啊，才能明了空谷回音欺骗一些愚痴的人。那我们现在世间这许多许许多多的现象也欺骗了六道里面愚痴的众生啊，他不知道形形色色了，跟梦幻泡影没有两样啊！啊，这个事情只有菩萨知道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他得自在了，他与一切法不计较，不执着啊，不取不舍啊，取舍都错了啊，不取不舍。这就是诸法实相。慧疏曰：“ 如梦者，如梦所见，虽有种种事，毕竟不可得，诸法亦如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如梦如幻呢？说如幻所现，虽是实化现的，其体本空寂，诸法亦复如是。如想者呢？如空故想，虽因身即法，自性无所有啊！诸法亦如是。这总而言之，就是梦幻泡影。还加上想，这个回音都是形容一切法了，不是真的。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以这一切幻象可以受用。为什么呢？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违背了实相。在这境界里面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你就迷了。分别你就错了，执着你就造孽了诸佛菩萨应一切众生之感现身说法在世间，虽然跟世间一般众生和光同尘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呢，他跟众生不一样，众生有情执，他没有他有智慧，他知道这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自在了所以他有受用，他没有烦恼他现身说法，他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他确实契入这个境界，就是无现而现，现而无现。这现身说法呢，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他入这个境界只有上上根人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他几乎达到菩萨同样的境界，无见而见，见而无见，无闻而闻，闻而无闻，他就真得了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就这上上根人上中下人呢，悟入境界前生个个不同只要有悟处多好下举圣曰：“即彼得土即是受记，这些菩萨们 一定得如弥陀一样的清净佛土啊，净因素。为此一计，举彼志愿，即彼得土，觉了一切如梦幻等，是具志也。满足住愿呢，是具愿也。成如是刹了，是即得土也。这是《净因疏》里头的话。下面是念老为我们解释。啊，我们看底下，疏意为前面所说的大意，了知一切，犹如梦幻之智慧。这不是知识啊，知识认为一切都是真的，不知道是假的。啊，知识里面起心动念呢，还是有取，还是有执有着。啊，换一句话说，知识的人，这不是智慧，这是我们现在一般人。他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法，他想控制，他想占有。啊，他是强烈的欲望，现在讲争名逐利，啊，他跟外面人事法是对立的，啊。寂静一切念头啊，他去争取，人人都争取，斗争的现象就出现了，啊，冲突就发生了。所以菩萨在一起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为什么？他知道全是假的。梦幻泡影啊，了不可得了。所以菩萨的心是定的，定生慧也。凡夫的心是动的，啊，怎么竞争，怎么样取得，啊，他心是动的，动生烦恼啊。啊，里面所生的是贪嗔痴慢。是自私自利，那就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无不是业啊！你造的罪业必然感得的果报，果报真是自作自受，果报也是梦幻泡影，造业也是梦幻泡影。这个事情只有佛菩萨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在一切境界里头，通放下了，这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都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啊？这也放下，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放下了。六道十法界放下了，他还在六道十法界当中，他该不该死呢？不该死啊！他在这个里面干什么呢？只有一桩事情， 帮助众生觉悟啊，众生在迷呀，他不知道啊，这叫菩萨事业啊，菩萨的事业就是觉悟众生，就这么一桩事情。啊，因为众生在里面造业受报，在冤枉啊，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梦中苦痛苦的不得了，那冤枉吗？醒过来了没有了？啊，这是佛陀教育，不可以不知道。啊，佛教是什么？学佛的人先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佛教就是把我们从梦中唤醒而已啊，我们在做噩梦啊。啊，六道是做噩梦，四圣法界是做美梦，无论是噩梦是美梦全是假的。你什么也没得到。啊，必须得清醒过来。清醒过来就是法身菩萨，就是佛。啊，能不能清醒？当然能清醒。这个清醒是你自己要求，因为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是你自己悟。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对我们来说就做正上缘而已。啊，四种缘呢、啊，清净缘，啊，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前面三个缘都是要自己的。佛菩萨给我们做正上缘，啊，现身说法，把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啊，自己也做出放下的样子给我们看，啊，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听到的接触到了觉悟了，怎么回事情啊？啊，智慧，真实智慧，真实利益是你自己得到的，与诸佛菩萨毫不相干。佛陀在世的时候，三宝，佛宝第一，佛宝最大。那为什么呢？这种教学是佛创办的。啊，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是创办人。啊，佛不在世了，佛灭度了。法最大啊！我们对三宝的恭敬，特别这种的法宝啊，佛不在世了，我们供泥塑木雕佛像，那是纪念他啊。那佛像这个东西，他不能保佑你，你可不要迷信。所以佛菩萨，泥菩萨过活，自身难保，你怎么能依靠他？那末法时期我们皈依怎么办呢？皈依谁呢？皈依法，这个要懂啊。那法是法，是佛当年在世所说的这些经教啊，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们把他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到后世，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这些法啊，所有一切啊，理论、方法、修持、境界，你所证得的果位，通通在经典里面。 啊，你要不认真学修学经典，这不是学佛。啊，学佛要从经典下手。经典只要一切入，你一定会欲罢不能。我一天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不读经不行啊。为什么不读经就生烦恼啊？读经快乐啊。啊，这真正是宝，你尝到味道了，叫乏味。啊，你现在在听经，读经读不下去，听经也听不下去。啊，什么原因呢？味道没尝到，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囫囵吞枣，吞下什么味道不知道。如果尝到它的味道啊，你就欲罢不能。所以佛法有很大的摄受力。啊，读了什么还想读。一遍读完了想读第二遍。啊，世间的文学，再好的文学，啊，让你能念十遍就不错了。十遍以后就不想念了，味道就没有了。啊，古圣先贤的典籍味道浓。啊，像中国这个四书五经，啊，你可以念上一千遍，都还有味道。一千遍以后不想读了。可是佛经啊，一万遍也读，也止不住啊！啊，为什么？因为遍遍有新意思出来。啊，这个是世间学术里头没有的。啊，也就是说，他字字句句，意思义理呀，深广没有边际。世间典籍有边际，有范围。你达到最高峰，你没办法再向上提升了。唯独佛法，摄受力量是永远没有止境，这真的。啊，十年一部经，你想他念了多少遍？啊，上下一天念一遍吧。我相信一天决定不止念一遍，开头是念一遍，味道尝到之后啊，就不止一遍了。你可能一天读十遍的，啊，这个无量寿经一天读十遍不难了。读熟了之后，读一遍大概四十分钟。啊，遍遍味道不一样，天天味道不一样，月月味道不一样，越念越有智慧，越念心越清净，越念越欢喜，你得受用了，然后你就晓得经上讲的真实利益。啊，这个在世间法里头决定找不到。啊，我念这个经书念了六十年了。我告诉诸位的话是非常坚定的，就是我通过这个学习。啊，每天什么事情不干都可以，不能不读经。我不读经没有什么依归，就跟读平常书一样。啊，这是早年老师告诉我的。 佛法，真正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什么？凡俗有相即是虚妄，重实质啊，实质就是帮助你开智慧，帮助你断烦恼，断烦恼开智慧，这个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都会学。啊，佛灭后，佛在世皈依什么？皈依佛。啊，佛化身三宝。佛不在的时候，三宝当中是皈依法。啊，法给我们真实利益。啊，佛是我们报恩的对象。我们供养佛像。啊，或者供养佛菩萨一个牌位，是最简单的。啊，那是报恩的意思，那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意思。啊，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接受佛陀的教诲，佛陀的教诲全在经典。啊，佛经真的要切入了世间的哲学、科学，任何一种学术，你不必要学，你一听就明白了。啊，一接触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呢？佛经这个境界高过他。啊，他们的研究报告，那是一看一听，马上就明白。啊，也知道他们的研究水平到什么阶段了。佛法包含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是一切法不离佛法了。《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圆融自在。”啊，了知一切，这是真的。啊，一切的无非是个假象而已。啊。就像梦幻泡影，你看破了，这是智慧啊！满足住妙院是大愿，梦幻泡影，那佛的这些戒律、这些威仪，还要不要修呢？要。为什么要？戒引众生啊，诱导众生对佛法生起信心，激发他们修学的愿望，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啊，所以要做给众生看呢、啊，像阿弥陀佛啊，他发的四十八愿，那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觉得是不错，是好啊！啊，他发了，我都跟他发。啊，他怎么发的？我们好模仿啊！啊，每一尊菩萨都发愿， 每一尊佛在因地上也都发愿啊，都是勉励我们，激发我们啊，让我们有学习的榜样啊，这就是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二德了。威仪有责啊，一举一动啊，依照佛经上讲的是规矩去做啊，把佛经上这些戒律教诲统统做出来，是普度众生啊！你要没有做出来，众生不相信啊，执受不行没用啊，不能摄受人人心，不但不能摄受，起反作用。人家说你是假的，你来骗人啊！不但不是救众生呢，反而把众生送到地狱去了。为什么？他毁谤三宝。啊，他回报三宝，你就有罪啊！啊，所以四德是四大的行门的最高指导原则。第一个是随缘妙用，你看，知道一切法如幻如梦，这就随缘了。妙用是妙用是不执着啊，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做得很逼真，知道这假的，不是真的啊。可是要演得很逼真的，也给观众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因为自己不想干了，演给观众看的。那我们的观众是什么？是十法界跟六道众生，他们是观众啊。啊，那么修佛一定要把十善业道表演出来，六合敬表演出来啊，入了佛门了，要把三皈依表演出来啊，把五戒表演出来，最起码的条件，这些做到了，要向上提升大乘，大乘是要把六波罗蜜表演出来，最好也能把普贤菩萨十愿表演出来，那你要求往生，你的品位就高了。这个经上所讲的，你是上辈往生啊，啊，能把普贤十愿做出来，上辈往生啊，能将六度六合做出来，那中辈往生啊，十善业道三皈五戒做出来，这是下辈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中辈生方便有余土，上辈是十八庄严土啊，事在人为啊，能不能做到？真正肯放下的人做到。为什么做不到？放不下嘛，原因就在此地啊。果然能放下，哪有做不到的道理这一点同学们要记住，真可以做得到，而且不难啊！难就难在自己迷惑颠倒，以为身是真，以为自己享受这是真的， 是不是全是假的？享受是什么？造业。每一期名为享受啊，实际上是造业。啊，好吃口业。没有一样不是业，你想想看。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表演舍得那么干净？他为什么那么做法？他为谁做的？为我们做的。啊，当年跟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学生，无论在家出家，啊，出家跟佛一样，都是三衣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跟佛完全一样。啊，在家同修，你只要在佛教僧团里面修行，啊，它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你住一个月，你的生活就跟释迦佛一个月完全相同；住两个月，两个月相同。啊，没有学不知道，学了之后才晓得，学了的舒服啊，学了的自在啊，那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佛菩萨生活的美满快乐啊。这些人有智慧，他不是傻瓜，不是说有福不知道享，那种轻浮不是一般人能够懂得的啊，一般人体会不到轻浮，清凉自在啊，智慧充满啊。啊，同学们发心值得赞叹，像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鼓励他们呢，赞叹他们呢，啊，帮助他们提升呢，啊，可是一定要正法。啊，我听说这边有同学求受皈依，好事情。啊，皈依形式上的传授，那可不重要。啊，有个很简单的仪式。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用这个简单的仪式，一个人也行，多人也行。啊，最重要的是要把三皈说清楚、说明白。什么是皈？什么是依？皈依是什么意思？啊，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你是不是真的回头了？从迷惑颠倒回头，依靠自信觉，这就是皈依佛；依靠自信正，这就是皈依法。佛不在世，法是核心。啊，离开法，佛就没有了。哪里去找佛？佛在经典里面，古来祖师大德为我们说的，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对的。没有说佛像、佛菩萨形象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没说这个话。啊，只有说经典所在之处就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那是佛菩萨的教诲啊。要以这个为主为中心。啊，出家人是我们的老师。啊，他们一切都放下了。专心来学习经典。我们在经典上有问题可以向他请教。啊，佛法要靠出家人乘船了。啊，没有人乘船。佛法就会消灭了。啊，在家居士有这个缘分的也应当要发心乘船。啊，净宗的乘船在近代在家人的贡献超过出家人。啊，你看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都是在家人，在家居士做的，不是出家人。啊，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中国些祖师大德比不上日本人。啊，日本人《无量寿经》的注解，这古时候的注解20多种啊，很丰富啊。中国。2000年乘船只有2本呐、啊，2种啊，跟日本比差远了。这什么原因？啊，我想可能是受善导大师的影响。啊，唐朝初期的时候，日本出家人在中国留学的非常多。啊，他们最尊敬的是2个老师，一个是善导老师，一个是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是法华宗的天台，所以日本天台宗很深。啊，日本的净土宗是很深。啊，衰是近代在衰的，古时候日本的净宗的时候超过中国。啊，所以日本古时候这些大德的注解，应当把它从藏经里面找出来，印成专辑。啊，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著书专辑。啊，那么中国现在无量寿经注解加上黄念祖这个3种。啊，在中国主要的是译本太多。啊，在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数量很少，流通的数量少，想把各种不同的这个译本找到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宋朝王龙书5种原译本他只看到4种，你说以他的身份啊，以他的地位，以他的学识，唐朝的翻译本他没有看到。啊，唐朝是在大宝鸡 这一会里面，第五会就是无量寿会，这个本子他没看到，所以第一次的会期只有四种本子啊。第二次，这在咸丰年间啊，魏默生居士在做第二次的会期啊，这个会期是五种原译本都看到了啊。夏老居士最初就是用魏源的本子啊，魏源里面有一些遗漏的地方，他把它做了补充啊，校对补充，到最后不满意，重新回去，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他做这一段事情用了十年时间啊，可以说这个本子是最完备的一个本子啊，是净土里面的第一经啊。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这部经讲的最详细啊。你真正去读，你对极乐世界不能不会不生信心，你不可能不想去啊，会帮助你升起一个强烈求生净土的心愿，那这就成功了啊。这些传法的助经的人呢，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说不但发起妙运，且能休息摄取满足诸愿，足证所愿真切。这愿不是假的，我发愿之后的真修啊，就像阿弥陀佛一样，人家发了四十八愿，用了五戒时间去修行，就发了愿真干啊，发了愿不能说不算数啊，那就错了，那就有罪了啊。这个摄取呢是求学啊，广学多闻啊，像这一部注解就是广学多闻啊。黄念老引用了古今中外无量寿经的注解注疏啊，加上啊佛一生呢、在经论里面所引用所讲到的极乐世界啊，总共190多个本子啊，只广学多闻呐、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太难得了。我们今天学习不能不感恩他啊，他这个事情是在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啊，原先有一些资料文化大革命全部都毁掉了啊，法行写这个注解，他手头上能有这么多参考资料，我去到他家去拜访，看到都很惊讶了，这些本子从哪里找来的呀？啊，真发心呢，有佛菩萨照顾我，太不容易了，能收集这么多的本子啊，收集他真看侦查收集资料啊，变成这部注解 确实不可思议。所以以此二者为因，故得书记曰：彼诚如是刹。弥陀成就了，说给这些来参访的菩萨们听呢。这是用现在的话说，阿弥陀佛把他自己修成极乐世界那种心愿，修行方法经验成就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勉励这些菩萨们个个都发心造极乐世界。说彼诚如是刹了。刹土成就，你看智与愿之果也。智是自心里头本有的智慧本来居住的智慧但是要愿愿是阿弥陀佛从大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有悲有智所成就的果报就是极乐世界。有慧素云：虽经成劫，犹如一念。成劫是讲时间之长阿弥陀佛修行还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无期纵然是成劫，也犹如一念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之后，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无量界等于一念，一念可以等于无量界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是虽在生死，又如圆观圆是花园生死是六道轮回虽然在六道轮回在这里表演学生受生菩萨在这里教化众生舞台表演确确实实六道轮回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圆观就是代表表演游乐随是成的意思，达到的意思满足妙运，建立妙土这是阿弥陀佛把他怎么样建立极乐世界，怎么样帮助那些六道里头受苦受难的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成佛这做出报告来了盖为从智满愿， 从愿呢见土啊，以智慧故，生死如愿观，没有生死了，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多劫如一念，于此了达成就，故妙运喜圆满。两书所说的小义，而净言之说叫轻。啊，这个净言是中国无量寿经注解的第一种。隋朝慧远大师做的啊，这一位大师的名字跟庐山初祖慧远两个字完全相同啊，所以后人呢用个区别称他为小慧远，他是隋朝的啊，唐朝之前隋朝的啊。那我们那个老慧远是初祖啊，他是晋朝的啊，他是东晋时代的啊，那个早啊，他有无量寿经的译疏啊，注解的叫无量寿经译疏，这个本子在中国很流行啊，加强书没有他这个流通的广啊，他写得好啊，那么流通到日本几乎全是净言书啊，日本许许多多二十多种的书可能都是用他的本子啊，每个人见讲法看法不一样，都值得做参考啊。那么这些典籍大概都在万字序藏里头啊，万字序藏收得很齐全。盖了诸法空，你看任愿取净土，还见极乐世界，这空有不二了，不落二边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能学阿罗汉的。阿罗汉知道诸法皆空，他就入般涅槃了，入空的里面去了啊，有的事情他再不干了啊，这就是偏真了。所以阿罗汉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他做的也没错，就只有自利不能利他了。啊，不再帮助别人，叫自了汉了。啊，菩萨不然，知道诸法空啊，还要见净土，还要帮助众生。啊，虽然见净土帮助众生，他丝毫不染着。就空有两边都不住，这叫中道，妙起中道啊，这是净宗本旨啊。啊，阿弥陀佛要是啊像阿罗汉那样，他就不搞极乐世界了，那他也用不着发四十八愿了。啊，发愿真修又不执着。这个叫高明啊！啊，发愿真修搞执着，那就变成凡夫了，那就人间做善事啊。妙是妙在他不执着啊，作而无作，无作而作。那你说他无作，他真作， 你说他真足，他心里都痕迹的不住啊，心里面没这回事情，事情做得才圆满啊，这叫菩萨。如维摩经云，虽知诸佛故，戒欲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这是维摩经上说的。此界圆中离思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下面两首偈同此宣之。啊，宣是玄妙啊。啊，真正的不但是体会，而且实现了，一切法无所有，相由心生。啊，由心生而不着相，性相无碍。啊，才能真正达到自利利他。啊，自利是自己圆满正得自信，不受任何干扰。啊，同时又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信。啊，这才是真正的圆满。再看底下这一段，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福。啊，这六句经文，土是指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影像啊，梦幻泡影啊。啊，为什么？自性里头没有任何现象，啊，极乐世界四土。长寂光土没有影响，那是真的。十宝庄严土有影响，方便土、同居土更不必说了。啊，妨不妨碍阿弥陀佛呢？一点妨碍都没有。啊，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啊，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三种净土啊，十宝土、方便土、同居土，完全是为接引众生，啊，每一天讲经说法，他有没有辛苦？在我们凡夫说，佛很辛苦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休息啊。啊，其实我们全想做了，他怎么样？他坐而无足，无足而坐。啊，虽然现身教学、讲经说法，看到好像忙得不亦乐乎，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啊，空空如也，他没有着相，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 啊，所以说无作而作，作而无作。他那个作跟不作是一，不是二。我们凡夫不行，做了就是做了，不做就是不做。哎，他能够说做跟不做是一，哎，这个妙，这我们无法想象啊，这不可思议啊！啊，换一句话说，他无论现什么方法的时候，永远不会疲劳。为什么他能没做？真的没做。啊，教学一天讲到完，一句话没说。他为什么？为什么一句话没说？他没起心，没动念，怎么说话？起心动念才说法了。没起心动念怎么说法？所以，佛的现身，啊，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身说法啊，表演啊，表演是持戒修行的表演，通通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也思考很久啊，渐渐的体会到了啊。用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舍利弗弟子当中智慧第一了，很多人都赞叹啊，舍利弗讲经讲得好啊，常常带佛就说法了啊。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舍利弗智慧呀，那么大，他从哪里来的？佛取这个经舍里面呢，有钟鼓啊，举着那个鼓告诉大家啊，这鼓你们见过见过？鼓肚子里头有没有东西啊？你们知不知道？知道空空的，舍利弗的肚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那个明就是说法。法怎么说出来的？法是众生有感，感就是扣。佛菩萨是印。他没起心动念，不是说你大瞧一下啊，我要想啊，想声音重一点，不是啊，没想的。啊，所以是自信自然的回应，叫感应。现身是这种感应，说法也是感应，所以他没疲劳。啊，我们今天不是的，人家问我的，想一想我怎么答复他，这个就很累了。这是你真有数啊。佛菩萨说，释迦牟尼佛49年说这么多经，真的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啊，为什么呢？全是自信的反应，是我们众生的感。啊，当时这些众生，起心动念那是感，佛是自然而应呐。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佛现无量身，说无量无边法，都是清净不动。跟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圆满相应啊，自性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满法。能生万法是因啊，前面四句是能感啊，能因啊，感是众生，众生有感， 是能应，能生万法是所应。啊，能生万法就是能行深，能说法。啊，是自心里头本具的智慧的能啊。啊，佛经里说讲的是德相，就是德能跟相好。啊，自心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能应啊，众生也有，但是迷了之后也是这个东西起作用，能感啊，在诸佛菩萨大彻大悟之后就能应啊，能感的是众生，他很辛苦，他有劳碌，可是能应的诸佛如来他不劳苦啊，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这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啊！所以我们看到经上描绘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这才能体会到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呀！啊，阿弥陀佛那个爱心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啊，所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是无条件的。啊。知土如寻下，恒发弘誓愿。啊，土是一报过土，晓得这个东西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但是还是要发愿。啊，这个弘誓愿就是像弥陀所发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完满的、圆满的誓愿帮助六道众生在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啊，菩萨道到究竟圆满，那就成佛了啊。这个居住功德是讲的修德，信修不二，修德跟自信的功德融成一体了啊，修身菩提恒，身是殊胜，无比殊胜的菩提啊，受记当作佛啊，这是为这些来的菩萨们满他们的愿的。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想求的一个就是成就净土，第二个就是自己成佛啊，那么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我们看了心就动了，哎，我们也想啊，啊，也想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是极乐世界，我们自己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成就啊。啊，没有他我们想不起来，他这一表演让我们想起来了 那这个东西现在是他干，从哪里干起呢？啊，冈山建宗学院就可以干起，只要有一两个人真干，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加持，肯定能做得成功啊！你发心，佛菩萨就感应了啊！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啊！你把冈山变成极乐世界啊，不但救了日本，救了全世界。啊，那怎么干法呢？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像个菩萨吗？你要不放下，就没有感应呢。这些东西把感应障碍掉了，这东西去掉之后，你跟阿弥陀佛感应就畅通无阻。呀，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它就不通了。你这里求的你没有印呢、没有印不是他不印的，你自己本身有障碍呀、所以干什么都从自己做起。你要知道当年释迦牟尼佛传教还不就得一个人干起来的吗？一个人真的开悟，真的放下，放下就开悟了。到落叶园找了五个同伴，这五个同伴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那时候释迦牟尼佛离开家庭的时候，他的父亲父王派这五个人跟着他照顾他，也会跟他一起修行，这五比丘啊。自己成就了，到乐园院去度五比丘，这佛法就这么兴旺起来的。我相信如果有人真干，在冈山找五个志同道合的人，真能干起来。怎么做起呢？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这样一落实，为什么人缘就好了？首先解人缘呢、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落实，根就扎稳了。然后专弘净土，专修净土。十年之后，冈山地区就是小极乐世界。不要找别的，完全找这部经，把这部经在冈山这个小地区做出来。这不就是极乐世界出现了吗？这个功德还得了啊！只要大家心一发，日本灾难就化解了。还不要你去修，真心只要一发。感应不可思议，灾难就化解。就是要真干呐、不真干不行呐、假的没有感应，真的有感应。我们自己还非常浅薄，烦恼习气很重，不怕，只要一发。佛力一加持，你的烦恼就消掉了，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学己为人才行啊！有一点点名利心就完了，就破坏了。这醍醐里头不能有毒药啊！醍醐。是最好的饮料， 啊，这一杯饮料里面有一滴毒药放下去了，整个都变成毒药。这就是你发的心要纯净纯善，决定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毒药。啊，名利心呢就是更重的毒药，那就要命了。啊，念念是利益众生啊。不是为此像这诸佛佛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没有一念为自己，念念为众生啊。底下的注解如影像啊，国土如影像，如物质影像，虽从实体生呢，而无实性啊。这影像上，我们人站在太阳底下有个影子，影子从哪里生呢？从我身生的，但是影子是假的，影子没有实体。啊，这就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前面说过了，智慧宏愿是实体，西方极乐世界是弥陀的智慧跟愿力成就的。啊，所以极乐世界就如影像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信心就能建立。啊，我们像在冈山做这个事情，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不支持你呢？哪有这种道理呢？你何必去求人呢？什么都别求，念佛都不求，你只好好的干，肯定加持你。啊，只要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啊，就在这个地方走。佛正法要常久住于世间，一定要有个好的榜样。啊，今天大家为什么不相信佛教？没有一个真正道场啊！这个地方可以走啊。这个地方的人民淳朴啊，没有很大的欲望，都很老实啊，啊，安居乐业啊，他们的心地很善良，很淳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做的时候容易。你说在都市里头做不到，为什么？人人都是真利，这个地方大家不真了，那就好做。如果这个地方人人都是竞争，那就办不到了。阿弥陀佛来也做不到。啊，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守本分。就好做啊，没有竞争的念头啊。过去我来过两次啊，那时候赵居士在，他告诉我这边情形，他在这住了很久了，在这边做生意，开了个小店。他告诉我，他们出去旅行一两个星期啊，出去旅行，小店门关起来。没有上锁，一推就进去了。那真的玉香啊，夜不闭户啊，啊，外不厨不闭户啊，啊，路不拾遗，就这样好的民风啊！当时我听到，我都愣住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啊，所以我们听到很欢喜。啊，他告诉我，这个小镇，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镇，啊，400年没有灾难，日本灾难很多，这个地区没灾难。这个地方的人好啊，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你这个地方的居民人心善良、淳朴。所以他不会有灾难。啊，这个地方人如果发大心，要模仿极乐世界，你跟阿弥陀佛的心就连起来了，愿也连起来了。啊，前首相鸠山先生这次请我来讲经，啊，目的也是希望能帮助日本化解灾难。你们把这个经听懂了，啊，不必去完全听啊，听一次两次听懂了都不得了啊！啊，真干真发愿，日本灾难真能化解。啊，我有信心啊。啊，你们得真干啊，认真发心学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讲到今天已经是444次，3个4，那就是888个小时。啊，那么光碟全套的光碟都留在这里，我们会寄到这边来。啊，大家每天听，每天学习，认真念佛。啊，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认真老老实实做出来。啊，特别重要的是把三个根先做出来，扎好，从自己做，一个两个人做，就会影响这个地区。这的确很容易影响，基础好啊！啊，要学阿弥陀佛，念念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今天世界之乱，乱在什么？乱在自私自利。啊，说得好听。干的跟说的完全相违背，所以才有这个灾难。如果我们言行一如，就不可能有灾难发生。啊，我们这个经到这边来讲，没有白讲。啊，那么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利用卫星，利用网络，啊，每一堂课全世界都能收到。啊，这几天有美国同学打电话给我，他们听到了很清楚。啊，中国大陆也收到了，新加坡也收到了，啊，都看到了。啊，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同修啊，很多很多啊，啊，全世界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听呢。啊，大家努力，啊，来拯救地球。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地方，到这个这一次到地球上来，没有白来呀，干了一桩大好事。 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现即曰，现前我们这个经典里头的句子是，了知佛土，亦如影像，如是智慧，是为甚深。跟金刚经上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搞清楚搞明白，就彻底放下了。啊，不再去搞竞争，不再去搞对立了，不再起心动念损人利己了。啊，宁可损己利人，不能损人利己。啊，损己利人是菩萨了，表示你真放下了。啊，损人利己，你还是在造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把念头换过来，啊，把毛病改过来，啊，如是正是深了佛土一空，啊，这他们清楚明了啊，但认。恒发弘誓心，弘誓弘身誓愿也。啊，复从愿起心。啊，那么这些菩萨知道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但是还是发愿，还是要建立极乐世界，还是要戒淫一切众生。啊，不是因为说是众生国土都不是认识的，他就不干了。不是的，他真干了。啊，所以这时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这种事情做得真的有意义、有价值。除了这个之外，这个世界。你要再找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找不到，没有，全是假的。啊，世间人再大的成就都是一场空。不但发愿而且真干，啊，复从愿起心，这就是真干。啊，故曰究竟菩萨道啊，是究竟圆满的菩萨道路啊。究竟下面讲的解释的至极，决定于最终之基础也啊，这个样的信念，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决心。菩萨道说圆满自利利他而成佛国之菩萨大道，这个卦符即六度名为菩萨道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做的什么，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六波罗蜜十大愿的修行门，普贤菩萨十愿啊，极乐世界的居民四徒三辈九品，没有一个人不是发这种心。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圆满的六波罗蜜，圆满的普贤十愿， 在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啊，这叫菩萨行。啊，菩萨的事业。如是住正寺。这是讲从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志愿双倍，行结居优，故借具足功德之本。啊，具足功德本，这一句话下面有解释，指一切功德之本源。啊，功德的本源从哪里来？从大智大愿，大节大行，就从这来的。啊，他真干了。《圣曼经·宝窟曰》，这是解释什么叫功德。啊，德者德也。古时候这两个字通用。啊，就是你真正得到了。得到什么呢？修功所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顺便给诸位提一提。真正修功所得的叫功。啊，普通拿钱出来做好事不是功德。啊，拿钱出来做好事那是福德，不是功德。啊，那我们就想到过去大摩祖师刚刚到中国来，遇到梁武帝。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听说印度有个高僧到中国来了，非常欢迎。啊，请他见面。啊，见面的时候他很得意。啊，给大摩祖师说他一生护持佛法所做的。啊，为佛法建了480多座。道场就寺庙啊，啊，以国家的力量做的啊，只要有人出家，他的欢喜，他护法，他供养10几万人呐、真是佛门第一大护法了。他向释迦，向这个大摩祖师请教，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啊，他心里想，大摩祖师一定称赞他了。没想到，大摩祖师跟他说，并无功德。这一句话听到说，他就生气了。啊，把大摩祖师就驱逐出去了，送客，不谈了，送客。大摩祖师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啊，面壁9年。才等到一个回顾。啊，不错，有一个传法传下去了。啊，这就是功德跟福德是两桩事情。梁武帝所修的是福德。如果他问我的福德大不大，那就是很大很大。你修的大福报，功德呢？功德没有，没有功德。功德是自己真正修啊。啊，比如说你持戒， 持戒真有功夫就得定，那个定是功德啊，修定有功就开悟了，开悟是修定的功德。这个与你拿钱做好事的时候，办什么好的事，这个慈善事业不相干呐！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很多人功德跟福德分不清楚啊，但是功德里头一定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啊，真正持戒，你比如修地、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有功，你心地清净，啊，智慧增长，啊，帮助你破迷开悟，断疑生信，这是功德。啊，所以你不是真修哪来的功德？而功德最怕的是发脾气。佛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你看修了很多功德，功德是界定慧啊，一发脾气全完了啊，修了一辈子功德，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全报效了。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人临命终的时候要看到他，让他平平安安的走啊，不要惹他生气啊，不要去碰他啊，他睡着床床都不要碰他啊，都要距离远一点，不要碰他啊。为什么呢？碰他怕他有痛苦，他去生怨恨心啊，那他就麻烦了。临终的时候再一发脾气一不高兴就地狱去了。这个常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临终要走得安详啊，断气之后，在佛经上讲8个小时以后再去动他啊，给他换衣服，给他洗身体，再去动他啊，8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动他。那最安全的是12个小时，他的神识真正离开了啊。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现在生病都在医院，医院到病危的时候急救，那真糟糕啊，急救的时候那就像地狱一样啊，那人痛苦恨透了你啊。所以现在人不能死啊，你在病院死的时候很可能都到地狱去了，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清楚啊。走的时候到哪里去走，最好是在佛门道场，就是大家好都懂得知道照顾啊，临走的时候家亲眷属都要把他隔离啊。为什么？他有亲情，他到时候忍不住大哭大闹啊，会影响这个人往生啊，他又动了感情又舍不得了，好，这一生佛就白念了。啊，这些常识家亲眷属平常都要常常讲，让大家都知道啊，临终的时候才能够平平静静啊，不要生障碍，那真叫报恩啊。亲情舍不得又哭又闹去了，那是害他，把他往卧道里送，全都做错了 本者本源，本源者众生本具之佛性呐。啊，这是把本源说清楚了。啊，功德的本源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自信。圆觉经云：“本源清净大圆净啊，为本源清净如大圆净啊，所以相中称阿赖耶，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迷了就是阿赖耶，觉悟了就是大圆净智啊，所以阿赖耶的本体。”确实是本源啊，只是迷而不觉啊，这是众生本具的佛性啊。圆觉书六书，这个圆觉六书序云：是众生之本源，故曰心地。又本者，本即法性之离体。为法者根本穷极，故曰本极。啊，这个说的也非常之好。啊，法性的离体，现在哲学上的名词叫本体。啊。哲学讲的本体就是宇宙一切法的根本，这个一切法从哪来的？总有个根呢，有个源头啊！啊，这个根本就名词就叫本体，但是对本体的说法很多，都不能叫人满意。啊，所以究竟什么是本体，现在还是个问号。啊，可是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为什么？能生万法。啊，一切万法，连虚空，啊，虚空法界，一切法都是从它生，都是从它现，能生能现呐。啊，可是这个本源自己，它什么都没有，在净土里面，它就叫常寂光。所以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本体，就是本源啊，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生万法啊。为什么能生万法？什么时候生的万法？大乘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可是真正听得懂的人不多啊。现在这个讲法被科学家证实了，好事情啊！啊，《华严经》。贤首过世有一篇论文叫修华严二智，傲智望经还原观啊。这篇论文一共有六段，前面三段就是讲宇宙的缘起啊，讨论哲学里头最重要的问题 啊，宇宙从哪来的？第一段就是讲本体，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宇宙万法的本体啊，它能现能生。所以第二段呢，就说明整个宇宙出现了，我自己出现了，我从哪里来的？我跟宇宙是同时切佛出生的，没有先后，同时出生啊，人不是猴子变出来的，猴子变出来的，现在猴子为什么他们也变成人？不是的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可是华严观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是一念不绝。为什么他能生出来？因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一切万法本自具足，它没有欠缺。啊，不生的时候，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了，频道关了，什么都看不到。啊，你一打开的时候，频道里的形象都出现，同时出现，没有说一个有先，一个有后，没有，同时出现，叫一时顿现。啊，都在一念间，这个一念的时间很短。弥勒菩萨讲，一弹指，32亿8000年。啊，我们现在讲时间都用秒做单位，科学上秒做单位。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啊，我一秒钟可以弹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啊！如果一秒钟弹5次，那就是1600兆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啊！宇宙从这发生的，宇宙从这出现的。啊，这一出现的时候是十八图。为什么呢？这一动现象出来了，它还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是很快，速度非常快，它就起了分别。起了分别就四圣法界出现了。啊，也很快啊，它就起了执着。有了执着，就六道就出来了。就整个宇宙的发生的时候，不到一秒钟啊，宇宙就出现了。现代量子力学家才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啊，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这个世界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这个问题正是科学跟哲学几百年来追求的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科学今天走到这种地步，就是佛法讲开悟的边缘啊，因为他已经把阿赖耶找到了，这个太难得了啊！阿赖耶就是一念迷眼才出现的啊！阿赖耶的三细相，这现在科学家搞得很清楚，阿赖耶的业相 科学的名词叫能量。啊，阿赖耶的转向，它叫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它叫做物质。啊，所以能量、信息、物质，就是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啊，对佛法来讲是非常好的信息。啊，科学证明，大家都没话说，就相信了。那佛经上所说的是假的吗？没有一个字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啊，这么好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啊，现在人把它看作迷信，不去学它。你说我们受的灾难都冤枉，多可惜。啊，所以希望真正搞明白、搞清楚的同学，认真努力把样子做出来，啊，让大家看清楚，特别是让这些科学家看清楚。啊，让科学从物理回归到心理，问题能解决了。为什么？物质的基础是心念。那是心理的问题啊，心理能够改变物理，物理不能改变心理啊，这是更深一层啊，所以方向错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